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09集，两轮物品出现的间隔时间为10分钟。刚才那一轮游戏里，塔莫和黑兔子都触发了3级灰色谬论，应对那个巨大的黑色吸力漩涡令他们费了些力气。两人默契的没有说话，各自休息。塔莫一直埋头思考，他回忆着自己刚才见过的16个物品，还有第一轮见到的4个物品。虽然这些物品以后应该不会再出现，但他想从中得到一些关于单独真理的线索。比如这一次唐默后退2格，这说明除了他放弃消除的那4个物品使他倒退4格外，他真正只前进了2格，剩下来的12个物品可以分为6对，一共6分。唐默答对4对物品，答错2对，这才让他只前进2格。找到自己出错的地方，就更容易分析出黑塔所认可的单独真理指的到底是什么。唐默伸出手，在真理时钟上描画着，当他的手按在这蓝色的时钟上时，真理时钟上湛蓝色的光芒随着他手指的动作轻轻闪烁。黑兔子原本站在对面，怒气冲冲地瞪着唐默，过了几分钟，见唐默一直低头不理他，他的眼中划过一抹奇怪的神色。在唐默没看到的地方，黑兔子重重地松了口气，凶悍丑陋的脸上露出疲惫的神情。下一秒，唐默猛地抬头，黑兔子被吓了一跳，大脸上快速闪过一丝局促。很快他张大嘴巴怒道， 你这个愚蠢的人类，别以为我们之间的距离又缩短了我就吃不了你，等我追上你后，我要拿你的眼珠子下酒吃。 唐默定定地看着黑兔子，黑兔子被他看得连连大骂出口。等他骂得累了，唐默声音平静地说， 时间要到了。 黑兔子一愣，过了片刻他才回过神， 你看我就是因为这个。 唐默没有回答。12道幽蓝色的光芒在真理时钟的中央亮起，唐默和黑兔子把视线再次对准真理时钟。第三轮有12个物品出现在了真理时钟上，唐默前进2格，黑兔子前进3格，这次是黑兔子领先1格，两人间相差29格。黑兔子咧开嘴巴， 又要抓到你了。 唐默不置可否，他坐在地上安静地思考自己刚才消除的那6对物品。他答对了4分，答错2分。唐默低声说， 到底是哪2对物品出错了？ 唐默早就发现激怒黑兔子没有什么作用，这只兔子不像他表面看上去的那么蠢，到了关键时候他还是会冷静地分析问题，参与真理时钟游戏。那么他目前可以利用的游戏规则就只剩下黑塔所认可的就是真理，和真理时钟上只可以有1个胜利者。如果黑兔子死了，他也可以直接通关。想到这儿，唐默抬起头再看向黑兔子，不知黑兔子在想什么，或许是担心唐默又一惊一乍地抬头看他吓到他。游戏开始的10分钟间隔里，他一直瞪大眼睛，怒气冲冲地瞪着唐默，好像这样就万无一失，不会被唐默发现什么把柄。一人一兔大眼瞪小眼。10分钟时间到，这一次数不清的光芒出现在真理时钟上，唐默心中一惊。等他看清楚场上的所有物品后，真理时钟没有感情的声音响起， 时间0:40，地点真理时钟， 48个富含真理的物品出现。一分钟后，请零点玩家、六点玩家消除真理。 靠！长长的秒针再次滑动起来，唐默根本没时间浪费，他快速地扫视场上的每一样物品。黑塔游戏规则里说过，真理时钟上会出现2到58个数量不等的物品。唐默也曾想过，一次性出现58个物品，会不会使玩家没时间理清物品间的关系？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么快自己就碰上了这么多物品，且真理时钟给出的时间还是一分钟。唐默的大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着，饱满的额头上青筋一根根的暴起，他的脸胀得通红，好像清晰地听到了大脑里的神经细胞一根根爆裂的声音。当这一切结束后，听着真理时钟提示六点玩家开始消除物品的声音，唐默嘴唇颤抖，沙哑的声音从他的口中吐出。第一对橡皮筋和轮胎，他们都是橡胶产物，除这两个以外，其他46个物品里没有橡胶产物。嘶哑的声音仿佛在砂纸上磨过，唐默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心神达到极限，他疲惫极了。在真理时钟游戏里，不是说你找到 A 物品和 B 物品之间的单独真理，就能肯定他们是要被消除的。打个比方，橡皮筋和轮胎是这48个物品里唯二拥有都是橡胶产物真理的物品，他们确实可以利用这个单独真理进行消除，但是很有可能在另外的46个物品中，橡皮筋和绳子也能进行消除，因为它们都是绳子。轮胎和方向盘也能进行消除，因为它们是车子的组成成分之一。当唐默将橡皮筋和轮胎消除后，它们就不能再与绳子、方向盘进行消除。最后，绳子和方向盘无法消除，唐默因此倒退两格。一分钟的时间里，唐默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不仅仅是看到一样物品，把它与另外一样物品进行比较。当唐默看到橡皮筋时，他所考虑的不止轮胎，他还必须在心里把橡皮筋和其他47样物品全部进行对照。第22对，一堆玻璃碎片和一面镜子，镜子的组成成分里有玻璃，除了这两样物品，其他所有物品都不包含玻璃。最后4样物品，放弃。 蓝色的墙壁缓缓上升，唐默抬头看到对面的黑兔子，黑兔子的状态也不比他好多少。黑兔子眼睛通红，整只兔子剧烈地喘着气，两人隔着一只时钟互相看着对方。然后一道平淡而无起伏的声音响了起来， 零点玩家触发2级诡辩谬论，六点玩家触发3级灰色谬论，零点玩家倒退10格，六点玩家前进7格。 唐默的双眼缓缓睁大，他的脚下时针咔嗒咔嗒地行走起来，最终落在了第24格上。黑兔子的脚下分针也移动起来，最终落在第10格上。黑兔子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看着唐默的眼神里有错愕，有惊骇，还有一抹不易觉察的理所当然。他咬紧牙齿，用力地撞击地面，一下下地走到第10格里。唐默若有所思地走到第24格，两人接受惩罚。距离一下子缩短到14格。接下来的两轮游戏，真理时钟上出现的物品都不多，黑兔子没有再像第3轮一样倒退10格，反而每一次都比唐默前进的格数要多，两人之间的距离又拉大到19格。当第6轮物品出现，唐默站在第20格上，黑兔子站在第1格上。真理时钟冷漠的声音响起， 时间1:00，地点真理时钟，4个富含高难度真理的物品出现。1分钟后，请零点玩家、 六点玩家消除真理。 这一次出现的物品都富含高难度真理，要想找出他们间的单独真理将会更加困难。唐默神色镇定地看向这四样物品，准备分析解答。这时一道错愕的声音从时钟对面响起。 啊，这是地底人王国卖的最好的美味偷渡客叉烧包。 黑兔子的声音戛然而止，他僵硬地抬起头看着对面的唐默。唐默挑起一眉，他也没想到黑兔子居然会在看到那只巨大的包子时就暴露了他的信息。唐默静静地看着黑兔子，黑兔子脸上表情丰富，最后他愤怒地用力撞墙。 我要吃了你，我要吃了你。 完全是一个恼羞成怒的暴躁兔子模样，大地被黑兔子蹦得不断颤动。唐默坐在地上，目光只是在黑兔子的身上扫了一眼，就落到表盘中央的四个物品上。只见在闪烁着蓝色光辉的真理时钟上，最左侧放着的是一个巨大的包子，这包子有人的脑袋大小，看上去软糯香甜，白色的外皮上还散发着淡淡的白色热气。而在这个小包子的旁边是一杯猩红色的液体，一块吃了一半的小饼干和一只粉色小香囊。黑兔子恼怒地在地上乱蹦着，嘴里一直叫喊着要吃了唐默，唐默却根本没有看他。但地面实在晃动得太过厉害，唐默哪怕坐在地上也被摇晃得左右摇摆。他忽然抬起头，目光冰冷。 闭嘴。 黑兔子猛地一愣，血淋淋的大嘴张着，久久不言。过了片刻，黑兔子再低头看向表盘，他惊恐地睁大眼，竟然只剩下30秒了。秒针哒哒走过，唐默看完四样物品后，把目光对准了最左侧的大包子。刚才黑兔子说，这是地底人王国卖的最好的美味偷渡客叉烧包。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惊讶，似乎真的是不小心说漏嘴，不像在撒谎。唐默其实曾经听说过这个包子。地底人王国最好的酒馆是香蕉酒馆，最好的包子铺是美味偷渡客包子铺。在怪奇马戏团的集结副本里，唐默和傅文铎在地底人王国生存了一周。这一周内，他们除了保护大蚯蚓与22个黑塔一层玩家斗智斗勇，唐默还悄悄地走遍了地底人王国的很多地方。美味偷渡客包子铺就是其中比较特殊的地方。这家包子铺只卖肉包子，包子馅儿是偷渡客的肉。美味偷渡客包子铺从来没有准确的开张时间，什么时候抓到偷渡客了就开张卖包子。唐默也曾经奇怪，为什么地底人喜欢用偷渡客做包子，不是做面包披萨。这个答案无人知晓，但是此时此刻他闭上双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浓烈的肉香扑鼻而来，不是猪肉的味道，不是牛肉，也不是羊肉。在这香浓的肉味中还有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唐默看向美味偷渡客包子旁边的那杯猩红色液体，他慢慢抿起嘴唇，他大概猜到这是个什么东西了。真理时钟的对面，黑兔子小心翼翼地看着唐默，嘴里一直骂骂咧咧，仿佛在担心唐默因为自己刚才的话找出正确的真理。他的眼睛死死凝在唐默身上，嘴上说着骂人的话，眼神却有些躲闪。哒，时间到。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